看似已是一切命运注定，再见也未可说，便已经离开。举手看天，像是平静，愁怀无涯，踏上路程。过去已是一串昨日故事，对与不对，亦再不重审。只可这天，以心向天，日后在远处定能再相见。如情还留火中，伴落日在心中，谁人定灿烂霓虹冰冻？豪情难寻依据，像落叶任暴风吹，爱你也爱一生的记忆，全属昨日梦里。情难寻依据，像落叶任暴风吹。